罗马书的第28讲，罗马书的第11章1至到第10节。我需要是做一些回温，就是我们在第9章刚刚讲完，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暂时。什么原因啊？第9章说是因为神的主权，是神将他们放在一边。但是以色列人不能够逃避责任，亦都是在第10章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信，他们的背叛，所以神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又一次给我们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是相辅相成。去到第11章，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既然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神是不是已经弃绝了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我们在第11章要回答的问题。其实这个的题目都很应时，我们新近见到什么？以色列和哈马斯争战，以色列又和伊朗争战，是吧？这些国家都要将以色列是赶尽杀绝，将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那究竟神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以色列人？究竟以色列会不会真的被这些国家来到消灭？我们今天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看书都喜欢怎样啊？回去最后那章来看看，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吧？如果你现在在电脑里面看电影的话，你亦都可以 fast forward 去到最后那一集，看一看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很多人说悲剧我就不看了，喜剧我就看，是吧？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我们现在 fast forward 去到第11章最后的几节经文，就是11章的33节至到36节，我们看看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经文怎么说？保罗说愿将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最后是以荣耀的祝福来到结束的。保罗亦都说，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神的心，谁作过他的谋事呢？以赞美神，以喜乐来到结束第11章，是喜剧收场，就好像迪士尼的那些电影一样，喜剧收场。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放弃以色列。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以色列将会复兴，得到神给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所有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的11章33至36节是以赞美来到结束这一章的经文。要明白这一章的书，我们要明白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神是信实的，他是言出必行的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有什么经文？希伯来书的10章第23节，有很多的经文，这个只是其中的一节的经文。还有呢，神是诚实的，是在说诗篇的31篇第5节。神是不会讲大话的，提多书的1章2节。而且神讲出来的话，他作出来的决定绝对不会落空。约翰福音的23章14和列王纪上的8章56节都是这样说。在罗马书的9章4节，我们读过的经文提醒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恩典。在说罗马书的9章4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神给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应许，神是不会收回这些的应许。若果以色列失去这些的应许，若果神说我不再给这些应许给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会怎样？我们都很大镬的，这位神喜欢就给应许，你不喜欢就收回，是吧？我们一切所信的都成为枉然，一切都会落空。所以神是不会放弃以色列人，神亦都不会放弃我们基督徒真正相信的人，是吧？ 由这一点我们就见到神是信实，他绝对不会出意反意。其实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是不是因为以色列好东西？不是，我们曾经讲过，他们不是大国，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多，在万民中其实他们人数是最少的，《申命记》的七章六至到七节。若果因为是以色列人做了些什么，所以神是祝福他们，给他们应许，当以色列人做不到的时候，神就收回咯。但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嘛，甚至神和以色列人立约都是单方面的约。我讲过创世纪的十五章，亚伯拉罕根本睡着了觉，但是神说我承担一切的责任。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三至到十八节，说神是用他的誓言来到和以色列人立约。神不轻易起誓，神起誓的话他一定就会遵守他的诺言，神是永远不会是令他的誓言是落空。所以我们见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约，即是说以色列人会得到地和民族的应许，无论是大卫的约，是有国的应许，这一切都不会落空，这一切都是无条件。甚至耶稣基督是会再次回来掌权，这个都是预定了。耶稣基督第一次回来他是没有掌权，但他第二次回来，圣经告诉我们听他是会掌权，这一切都不会是落空。其实以色列国仍然存在，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神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我刚才说哈马斯和伊朗都和以色列来到争战，他们都希望将以色列完全的消灭。若果以色列国真的被消灭了，证明什么？神是没有遵守到他的诺言，但是以色列没有被消灭，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神所发誓他说会保护他的子民，这个应许是不会落空。有很多的国家在历史的当中都想消灭以色列，但是很多这些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以色列呢仍然存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以色列是会永远长存直到最后，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是圣经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祝福以色列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说，任何的国家若果你祝福以色列的话，神会祝福你，但若果你诅咒以色列，神是会诅咒你。神是绝对祝福以色列，但是神亦都祝福其他的人民，若果你是接受他的话，神一样是会祝福你，是透过以色列国将这个祝福是赐给其他的国家。其实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透过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有接受他的人都能够得救。神是要将这个好消息透过以色列人是传给万国，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成为皮丘，有入无出，成为水桶，神是要他们成为渠道管道，他们没有做到，所以神现在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重启炉灶。这个责任是来到教会的身上，透过教会神来到祝福这个世界，但是不等于神就取消了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我刚才讲过，地的应许、民族的应许、国的应许仍然是会实现。有很多的神学家都搞错了，他们认为现在有很多的犹太人加入了教会，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得救的应许。不是啊，除了个人得救，神仍然给以色列人是有国地和民族的应许，这一切都只能够在千禧年国才实现。若果没有千禧年国的话，这一切都会落空。这个世界现在是有很多人给我们有错误的教导，他们说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尼赛亚，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神取消了所有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些应许去了哪里？ 他就说去了教会的身上，所有的诅咒呢去了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应许就到了教会的身上。这班的神学家，这班的学者全部是搞错了，甚至他们说教会就是新以色列国，就是新以色列。还有人说什么啊？以色列就是教会，在旧约已经有教会。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的，耶稣基督在说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怎么说啊？我要建立教会在磐石上，他所用的是将来式，意思是什么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教会还未成立，是吧？所以在说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成立，是谁说的？是耶稣基督说的，很多学者都搞错了。罗马书的第11章就给我们见到最好的例子，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不同的肢体，到教会的人数添满了，全以色列国都要得救。在罗马书的第11章第一节，保罗就问这个问题，他说神是不是弃绝了他的百姓？然后怎样啊？他用希腊文法中最强的否定 mi genito， 他说绝对没有，断乎没有，神绝对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神是喜悦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神不会撇弃，不会抛弃以色列国。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上的12章22节，是因为什么原因神不放弃以色列人？是不是以色列人的作为啊？不是，神说是因为我的大名，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我不会放弃以色列。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绝对不会放弃以色列。你们不要说我沉气，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说。耶利米书的第30章第11节，神说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的那些国灭绝正尽，却不将你灭绝正尽。我刚才说很多的国家都想消灭以色列国，神说什么啊？这些国家灭绝正尽，你都不会灭绝正尽，因为我永远与你同在，我会保守你。神在说诗篇的89篇，他是说他会坚定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不会背约。他要使到大卫的后裔传到永远，使到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如日之紧。诗篇的89篇29节和36节。在诗篇的94篇，神说我不会放弃我的百姓，我不会离弃我的产业。诗篇的94篇14节。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是神的产业？一个主人会不会离弃自己的产业？他绝对不会离弃他自己的产业。在诗篇的105篇，神用了整篇的诗篇来到纪念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尤其是诗篇的105篇第八节。然后诗篇的106篇呢，神有数算到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的罪，说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他们试探神，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了他们的救主。神说你惹我的怒气，你惹动神的灵。但是最后在诗篇的106篇的45节，他怎么说？神说我眷顾他们的急难，因为他纪念他的约。神绝对是纪念自己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还有呢，在尼希米记入面，神亦都数算以色列人的罪，说他们硬着颈汗，不听神的话语，不顺服神，背叛神，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神派先知去到他们的面前，他们怎么将所有这些先知都杀了，大大地惹动神的怒气，骂他们。但是去到尼希米记的9章31节呢，经文说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全然灭绝以色列人，这个在很多先知书里面都有讲到， 在任何的时间，神都有留下属于他自己的余民，他不会是全部灭绝以色列人，在每一个时间都有属于他的余民存在。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我们今天的大纲，一共是有三点，但我只不过是能够讲一点，因为时间的问题。第一点是什么？虽然神是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但是这个只不过是部分性，是局部性，不是全部，他没有全部放弃以色列人，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一至到十节。第二点呢，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只不过是暂时的，到最后以色列人全家都会信主，是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至到二十五节。而第三点呢，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是有他的目的，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至到三十六节。我们今天只有时间是看第一点，就是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只不过是局部，是部分性，不是全部。这一点都能够分开有三点。保罗给我们看见，他说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为什么神没有完全放弃以色列？保罗说我就是样板，神没有放弃到我，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说在任何的时期神都有属于他的余民。有没有见到这个范围是扩张了？由一个人保罗自己去到有很多的余民，是吗？然后去到第三点呢，保罗说他们的不信只不过是暂时，去到最后全家以色列都会得救。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第一点，我们见到保罗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阿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人。保罗说如果神全部放弃以色列人的话，我就不会得救了，我就不会跟神有个人的约，我不会写信给罗马教会，神不会因为有部分的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而定所有的犹太人的罪。拒绝耶稣基督的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虽然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和他们的领袖，但是仍然有很多的犹太人是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是没有放弃所有以色列人，只不过是部分。其实你想想真的，如果神真的放弃所有的以色列人，其实保罗是首当其冲的。因为记不记得以前保罗做过什么？他是逼迫教会，是吧？他是杀害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三节经文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保罗说最好的证明就是我自己，神没有放弃所有的以色列人。有人可能会问他，喂保罗，你是不是真是以色列人来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是属便雅悯支派。保罗说我不是一个归入犹太教的信徒，我是真真正正的犹太人。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很多次都有讲到他自己的背景。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么？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么？我也是。他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么？我也是。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假的使徒，有很多假的老师，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我都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我就是了，他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我绝对是了。然后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五节呢，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保罗说我不单只是希伯来人，我父母都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甚至是法利赛人，我还是便雅悯支派。在说以色列有两个支派，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支派，但有两个支派是特别有尊荣和有威望，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 嗱，呢兩個支派都係屬於南國，係嘛？南國嘅兩個支派，北國係有十個支派，但係俾亞述國滅咗，啊被掳，但係佢哋冇回歸到。但係南國咧，雖然佢哋俾巴比倫滅國，亦都係被掳，但係佢哋有回歸。啊，有好多嘅南國嘅人就保存住佢哋純正嘅血液。嗱，其中一個就係便雅敏支派。而最出名的便雅敏支派的人是谁？是扫罗， 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保罗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扫罗，就是以这个以色列第一位王的名字成为他的名。他希腊文的名字叫做保罗，但是他希伯来文的名字就叫做扫罗。保罗说神不是放弃所有的以色列人，第一个证据是什么？他说我就是最好的证据。第二个证明呢，神在每一个时候都会留下属于他的余民。我又要说了，这个不是打鱼佬的余民， 是娱乐来的民众，叫余民。是神拣选以色列成为属于他的国家。神话我认识你哋，你哋系我嘅百姓，我拣选咗你哋，你哋系属于我。经文讲到预先所知道，嗱，预先所知道唔系预言么？预先所知道，知道呢个字系认识，我认识我嘅百姓，我认识我嘅子民。甚至你如果注意经文嘅话，神唔系话我预先知道以色列人。他说我预先知道我的百姓，我的子民，是吧？跟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讲过很多次，知道认识这个字是很有意思。在树创世纪第四章说亚当认识夏娃就怎样生了该人出来，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入的认识。在阿摩斯书的三章二节，或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只认识以色列人，不是说神孤陋寡闻。哇，地上有成万族，我只是知道有以色列人，是吗？不是啊，这个认识是很深入的，他跟以色列人是有个密切的关系，是预先知道，他一早就已经决定要跟以色列人是有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但是有人说，喂牧师，你用创世纪的第四章来解释知道认识，创世纪是希伯来文，是旧约，你现在讲的罗马书十一章，喂，是新约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字在属于新约的意思是一模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啊？在属于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五节，说若失没有认识，或者没有知道玛利亚，没有同他同房，是吧？去到最后生了耶稣基督之后，帮他改名叫做耶稣。这里一模一样，认识知道是跟旧约的用途是一样，亦都是罗马书十一章二节是同一个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节知道的前面还加上什么啊？是预先知道，不单止他认识，他预先决定要认识以色列人，跟他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很相似的经文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三节，是讲另外一些东西。在圣经里面，神是有三样东西对他是很重要，都是讲到他是预先决定，预先定旨。第一样就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有没有见到啊？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是讲什么啊？第一件神预先定旨的事，就是他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定罪。这个是他是神一早预先定旨。定旨先见可以翻译成预先定旨，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是第一样。第二样呢？第二样 是启示彼得前书的一章二节，有先见这个字，先见这个字亦都可以被翻译做预先定旨，神预先决定接受他的人都会怎样，会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会得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是会有生命的改变。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用罗马书十一章二节一样的字，预先定旨，这里又讲什么？是讲一样的东西，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作长子。这里预先知道是跟罗马书十一章二节一样的字，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一早预定你一定是会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是会有生命的改变。有很多人问我，牧师，我怎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知道的，你应该知道的，你在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改变？你是不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你是不是越来越圣洁？你应该知道的。其实最好问的呢，就是问你身边的人，你自己讲可能就讲到天下无敌，但是你问问你身边的人，我是不是真的有改变？我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圣洁？你身边的人是应该要知道，神所预定得救的人一定是会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一定是会有生命的改变。还有第三件事对神是很重要的呢，就是他预先定旨要认识以色列人，他不会放弃以色列人。所以这三样东西对神是很重要。第一，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三节。第二，所有得救的人他们都会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越来越圣洁，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同埋彼得前书的一章二节。第三点呢，是我们今天所讲神不会是放弃以色列人，罗马书的十一章二节。那你说，哇，你说神不放弃以色列人，但你看现在以色列都不接受神的，是吗？是不是证明神就已经放弃他的子民了？不是，在任何的时间都会有余民的嘛。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七节是讲到有余民，余民的概念在哪里来的？在旧约，在以赛亚书的十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经文怎么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剩下的余数就是余民，是吗？是啊，以色列人多如海沙，但得救的呢只有余民，剩下来的才是真正得救。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以色列人全部以色列人都是归向神，全部以色列人都是向神效忠忠心，从来未见过。而真正接受神的人不是靠那些行国礼守律法，是真正以信为本， 是真正阿伯拉罕属灵的儿女。在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但是现在在十一章呢，在另外一边来到看，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被神弃绝，是由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是一个银仔的两边。九章二十七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第十一章呢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神弃绝，是会有余民。然后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节，保罗就给了我们以利亚先知的例子，你们岂不晓得经常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哇，你说为什么以利亚要控告以色列人啊？这节的经文是记载在列王纪上的经文。这里又要做个广告，我下年就会跟大家开始讲列王纪的故事。经文今日罗马书的十一章三节是引用列王纪上的十九章十节和十四节，讲到记不记得以利亚战胜了巴力的先知啊？哇，意气风发，好高兴，是吗？结果跟住点啊？耶洗别就追杀他，杀晒所有的先知，毁灭祭坛。哇，以利亚逃命，跟住以利亚向神讲，佢话得翻我一个咋？ 冇啦，所有啲人冚唪唥都离弃你啦，系得翻我一个噶咋？呢、这个就系列王纪上嘅十九章。但佢唔知道，原来神为自己系留低咗有属佢嘅余民。喺列王纪上嘅十八章第四节，有啲咩嘢余民啊？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嘅时候，俄巴底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原来在耶洗别杀先知嘅时候，啊，有一个叫做俄巴底嘅人，佢系收藏咗一百个先知喺树嘅洞入边，五十个就系一个洞，啊，一共有两个洞。另外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四节，就是今日的经文，其实是引用列王纪上的十九章十八节，神同以利亚说，你不是得回你一个，还有其他，还有七千个余民未向巴力屈膝，没有向巴力亲嘴，这些都是余民。而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四节，我们见到是神自己讲说话，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个余民，就是给我们见到在任何的时候，神都会为自己留下属于他的余民。你想知道究竟在历史当中有些什么以色列人的余民，你可以走回去听我上次讲的那篇道，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但这里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个简略的总结，记不记得我说在以赛亚的时代，有那些没有被蚩尤蒙心耳朵发沉的人，他们是属神的余民。还有呢，在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反叛神，神是容许巴比伦来到是战败他们，将他们掳去，是吧？但是七十年后，他们又跟着以斯拉、尼希米、所罗巴伯回到去以色列地，这班都是属神的余民，但是不够五万人。在属马拉基的时代，有一小群的人，他们是寻求神，他们的名字是纪念在纪念册的上高，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六节。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去到新约了，当然有门徒，也都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但他的数量不多。还有呢，在保罗的时候，罗马书的十一章第五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就是余民，是吧？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还有很多人是接受耶稣基督，罗马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刚刚说教会成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吧？跟着教会在雅各的领导下低是不断地增长，跟着使徒去到安提柯又建立教会，再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到处去植堂。他们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首先做什么？先去当地的会堂来到跟以色列人传福音，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都得救，这些都是余民。雅各，我刚才说他写雅各书是写给谁的？你想知道他写给谁？你看看雅各书的一章一节，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他是写给谁的？散居在不同地方十二支派的人，即是什么人啊？犹太人咯，是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嘛。彼得写彼得书信是写给谁的啊？你看看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彼推尼寄居的。有没有看到啊？又是分散在所有不同地方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书又写给谁的？啱啱新近阿洛牧师先同我哋讲解希伯来书喺主日学，系嘛？系写俾犹太人噶嘛？所以我哋见到有好多嘅犹太人的确系得救，呢啲就系余民。去到末世，我哋知道敌基督会逼迫犹太人， 但是神仍然会有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还有144,000的犹太人来到传福音，启示录的第十四章，这些都是余民。去到最后罗马书的11:26，就是我下一次要跟大家讲，以色列国全家都会得救。这个就是我讲，你不要以为只有余民得救，余民加入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应许就没了。神给以色列人是有国的应许、地的应许、民族的应许，这一切的应许都要在千禧年国来到实现，没了千禧年国，这一切都会落空。注意保罗说这些的余民是怎样得救的，是按着神的恩典得救，是被拣选的，是不是靠他们自己的意愿得救啊？不是，是靠神的旨意。是不是他们拣选神啊？不是，是神拣选他们。他们只是以信心来到回应。但我可以告诉你，就算你有信心来到回应，这个信心都是出于神。一个彻底堕落的人是没有办法是能够接受福音，除非神先改变你，以致你是能够接受他。这个信心都是从神而来。罗马书的11:6怎么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说了两点了，为什么神没有完全放弃以色列人？第一点，保罗说你看看我，我就是样板了，不过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人，是吧？然后保罗说你看看有很多余民的，神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他的余民来到是归向神。还有第三点呢，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定。就我刚才说，去到最后以色列人全家都会信主，现在他们是盲目看不到，是吧？但是去到最后全家都会信主。在罗马书的11:7，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还紧不化的。哇，好有趣的经文。所求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他们主动去寻求，找不找到啊？找不到。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10:2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很有热心寻求神，但他们得不到。为什么啊？保罗说他们没有得到真的知识。真的知识是什么啊？是神的公义，他们对神的公义是一无所知。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公义，希望守律法、行礼仪、行国礼，希望这样得救。我们基督徒都要很小心，是吧？很多时候我真的问人家，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个回答会怎样？我有受洗的牧师，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的回答怎样？我有去教会的。喂，去教会受洗不等于你是基督徒。刚才说过怎样才是基督徒，话有真正生命的改变，是吧？真正是与神和好，真正是有耶稣基督的义在你的身上。以色列人就是希望靠自己守法行礼仪来到得救，他们不知道原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们是靠自己希望能够是得救。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学到什么的教导很重要，因信称义，是吧？第一章至到第八章都是讲因信称义，你要明白因信称义的话，这个义字是很重要。这个义是什么啊？是完全圣洁、完全完美的义，完全的圣洁、完美的义，是不是靠你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不是，不是靠你自己能够做得到。以色列人寻求与神和好，他们有热心，但他们是用自己的方法希望与神和好。你说不是，圣经里面有说以色列人希望与神和好吗？其实如果你细心一点看是有，他们叫这个叫做永生。永生是什么啊？永远与神同在嘛。 你要永远与神同在的话，你一定是要有永生你才得。所以他们有寻求与神和好，寻求永生。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十九章，我上次也有跟你们讲过这个少年的官，他来找耶稣基督做什么？他说，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有没有看到啊？他希望得到永生，他希望与神和好，但是他有热心，但是他做错了。他说我要做什么善事？他想着要得到永生就是要做善事，就是要靠他的行为，但他就是做错了。他外表非常之虔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噗一声就跪在耶稣的面前，是吧？他说我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他还说什么？他说律法我至少已经守了。哇，哎，几大口气啊，是吧？至少已经守了。这个证明什么？他是靠行为希望与神和好，希望是得救。他其实来是希望耶稣基督赞下他，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说什么？你还缺少一样。哇，真的有解经家说，哇，如果他真的变卖了他所有东西，他就得救了。不是的，好对不住，这一样东西表面是要他变卖他所有的东西，但是最重要这一样东西是什么？他跟神完全没有关系，他不是与神和好。头那四戒他都未守掂，他说他自己守了后面同人的关系那些戒命，其实都是假，他根本跟神没有一个关系，他希望靠自己的行为能够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跟他说什么？变卖你所有的家财，最重要的句是什么？来跟随我，是吧？你来接受我，你来跟随我，你自己靠你做不到，你要接受我，你才能够是真真正正是得救。罗马书的十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但是外邦人呢，反而因为我们真正因信称义，真正得救的人是因信称义而真正得救。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节，又是一节时时被人误解的经文。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有很多人说，哇，耶稣基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得不够好，你们要做得更加好一点。这些经文不是这样解的，你就算做到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加好，你都不能够进入天国的。这一句的经文是要你自己知道你是做不到，然后你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罗马书的十一章第七节的尾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还紧不化的。很有趣的经文，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怎样得救啊？是神拣选的。谁说的？这节经文说的嘛。喂，你不要这么得戚，你说，哎呀，我接受耶稣基督。不是啊，是神先拣选你的，不是神拣选你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其余的人呢，不接受的人呢，是还紧的。你有没有看到啊？喂，你要为自己来到负责任啊。有很多人说，喂，神没有拣选我，不关我事。不是，经文不是这样说的。你还紧啊，你因为你的心硬啊，是吧？喂，但有人说，不是吧，牧师。罗马书的九章十八节不是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光眼就叫谁光眼，神又是他，鬼又是他，是他令我光眼，就不关我事啊。但是你在看罗马书的第九章是讲什么？神的主权嘛，是吧？但是第十章呢，是人的责任嘛，是讲以色列人的不信嘛，所以永远是相辅相成。你不要赖神啊，这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的，你能够信是神拣选，你不信啊，是你自己还紧的。你讲到心眼，法老王的心眼，如果你小心点读圣经的话，你发觉是有很多经文说是神令他心眼，但亦都有很多节的经文讲什么？是法老王自己令到自己心眼，所以他绝对不能够逃避责任。还有一节的经文是很有意思，就是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 又是让我们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相辅相成。这节经文讲什么？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你有没有见到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有三样东西对神很重要。第一就是定了耶稣基督来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这里重复了在路加福音的22章第22节。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要属神的人接受神的人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第三点呢，神说我绝对不会放弃以色列国。这个就是第一点，神一早预定人子来到世上钉十字架。哇，咁唔关犹大事咯，係咪啊？佢出卖耶稣基督，神预定嘅。唔係喎，这经文唔係咁讲喎，讲乜嘢啊？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有冇见到啊？神係预定啲嘢係会发生，但係呢你亦都有你嘅责任，你千祈唔好卸薄，唔好推卸责任。嗱，所以我哋头先嘅经文见到係神令到呢啲人嘅心光硬，但你不可以是推卸你自己的责任，你要为你自己的不信来到负责任。罗马书的第11章第8节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我刚才说有三点证明神是没有完全放弃以色列人。第一点是什么？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样板。第二点呢，扩张了个范围，还有余民。还有第三点呢，是神令到这些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这些人不可以逃避责任，是神的主权，一切操纵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见到现在有以色列人不接受神，这一切操纵在神的手里面是神所预定，神已经是决定了去到最后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但是暂时他们的眼睛是看不见，他们的耳朵是听不到，一切是照住神的旨意在处进行着。那罗马书的11章8节其实是引用旧约的经文，两节的经文，申命记的29章4节和以赛亚书的29章第10节，给我们见到早在摩西和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不接受神的人，顽梗的人，神是令到他们有昏迷的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保罗说，所以现在见到有很多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需不需要惊讶？不需要，一切都在神的旨意、神的掌权的里面。罗马书的11章9节经文说，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罗网，变为基篮，变为绊脚石，作他们的报应。这个是继续下去，一切都是神作主权。在圣经里面是有两篇的诗篇是有关耶稣基督受苦的预言。第一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诗篇的22篇，讲出来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所叙述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诗篇22篇。还有一篇是尼赛亚受苦的预言，就是诗篇的69篇。今日罗马书的11章9节就是引用诗篇的69篇第22节。其实诗篇的69篇的作者是大卫，大卫就是尼赛亚的预像，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所以非常之贴切。但是大卫说什么？他说筵席变为以色列人的罗网，变为基篮，变为绊脚石。哇，你说为什么？筵席挺好的，是吗？哇，犹太人认为筵席是最安全、最惬意、最享受的地方。犹太人有亲什么事就会怎样？大排筵席，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的，是吧？啊，整天都喜欢吃东西。喂，那为什么筵席吃东西会变成他们的基篮，变成他们的罗网，变成他们的绊脚石？因为犹太人知道一节的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 佢成日都话食物嘅重要系咩啊？同神嘅话语一样，因为人活着不单靠食物，系靠神嘅话语，所以将食物同埋神嘅话语摆埋一齐。而佢哋嘅问题就喺边度啊？就系、是、希望守律法、守神嘅话语嚟到得救，呢、这个就变成咗佢哋嘅罗网、佢哋嘅基缆、佢哋嘅绊脚石。有冇见到啊？呢、这个就变成咗佢哋好大嘅问题。呢、这个亦都系原因，我相信点解使徒约翰喺约翰福音嘅第一章，约翰点讲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系嘛？呢度讲紧乜嘢啊？耶稣基督就系神嘅道。其实使徒约翰喺度讲紧乜嘢啊？你哋咁着重神嘅话语，以为可以靠神嘅话语得救。我话俾你听，乜嘢先至系神嘅话语？系耶稣基督啊！你哋其实应该接受耶稣基督，唔系靠自己嘅行为嚟到得救。嗱，喺罗马书嘅第十一章第十节，经文话：愿他们嘅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嘅腰。呢、这个系大卫喺诗篇嘅69篇第22节嘅祷告。弯下腰是什么啊？在黑暗当中在那里找夜，是一种很痛苦很悲伤的一种表现。这个正是以色列人的写照。最后我今天结束的时候都想跟大家再看看，我说有三样东西对神是很重要，这三样东西是神一早就已经预先定旨，预先决定一定会发生的事。第一件是什么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你是未接受耶稣基督，你听着这篇道的话，你真的应该今天就作出一个决定来到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第二点对神很重要的事是什么？所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生命的改变，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圣洁，是他一早就已经预定会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发觉我们自己说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我们真的没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来到思考。你可以是再接受过耶稣基督，真正今次是有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以致你是有真正生命的改变，是会是真真正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第三样我们见到的是什么？神绝对不会放弃以色列，这个是他预先定旨。最好的证明是什么啊？保罗他说我自己就是最好的样板。第二是有余民。第三我下次就会跟大家说，去到最后现在暂时是神令到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去到最后经过7年的灾难，他们是会全家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是会进入千禧年国。我也都说过，若果没有千禧年国的话，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的应许、民族的应许、国的应许，一切都会落空。所以不是说、哎、呀有犹太人加入教会、哎、那他们就得救了、啊、这个已经应验了所有的应许。不是啊，将来国的应许、民族的应许和地的应许，只有在千禧年国才能够完全地实现。神是信实的，一定是会发生这些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给我们见到在世上是有三件事是你所重视。第一件就是耶稣基督来世上为我们来到钉十字架，愿意所有未接受你的人都能够是有这个心来到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点是你定义要发生的，就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愿意这个都是给我们的一个省察，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监察我们自己，让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改变，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认罪悔改，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蒙你的悦纳。愿意我们都是能够知道第三样你定义一定会发生的事，就是你永远不会放弃以色列人。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鼓励，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你的话，你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们。 去到最后，直至到我们能够是被你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